大家好，欢迎翻嚟 Otto 读书会。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入讲述一本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话系令人不寒而栗嘅经典小说 ——George Orwell 嘅《1984》。呢本书唔单止系一个故事，更加系一个对极权主义社会嘅深刻预言同警告。故事嘅开头，我哋就跟住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嘅脚步，踏入一个令人窒息嘅世界。时间系1984年4月一个又冻又光嘅下昼，时钟敲响13下。温斯顿住喺一栋叫做胜利大厦嘅烂屋度，走廊传嚟阵阵嘅臭味。墙上面贴住一张巨型海报，画住一个40几岁、留住黑胡须、面容冷酷嘅男人。海报下面写住一句说话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老大哥睇住你。这个老大哥就是这个国家大洋国的最高领袖，他的眼神好像懂得跟着你走，无时无刻都监视着你。温斯顿39岁，身体不好，他走上7楼，因为电梯成日坏，在每一层楼的墙上面都有老大哥的海报望着他。入到屋企，迎接他的不是温暖，而是一个叫做电幕的金属屏幕。电幕不单止会播放党的宣传和数据，更加是一个双向监视器，可以接收到你的声音，看到你的一举一动。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被人看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假设自己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微表情都被人记录着。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就是温斯顿生活的日常，也是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关键。这个就是故事的开端，一个被监视和压抑到极点的世界。温斯顿生活的地方叫做大洋国，是世界3个超级大国之一。他是外围党员，穿着蓝色的连身制服，过着黑板而贫乏的生活。在这个社会，所有东西都由党控制。党的意识形态叫做英社，即英国社会主义。党有3个核心口号，这3个口号充满矛盾，但是又无处不在，刻在宏伟的政府大楼上面。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这些自相矛盾的口号正正体现了党控制思想的核心手段，双重思想。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但是真理部的职责并不是传播真相，而是删改历史。他们会根据党的最新需要，重写所有报纸、书籍、历史记录，销毁旧版本，令到历史永远和党的讲法保持一致。例如，如果党今日话朱古力配额要由30克减到20克，真理部就会修改过去所有记录，话配额一直都系20克，今日宣布增加先系假嘅。党控制咗而家，就等于控制咗过去，控制咗过去就可以控制未来。除了真理部呢，还有负责执法和敲运的友外部，以及负责经济搞到物资长期短缺的富裕部。这些部门的命名呢，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亦是双重思想的体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温斯顿内心充满了反叛的种子，他对党的一切都感到怀疑和憎恨，但他必须将这些情绪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因为一旦表露出来，就会被思想警察发现。思想警察比普通警察更加恐怖，他们的任务是要铲除所有思想罪，即是任何对党不忠诚有怀疑的念头。在真理部里面，每日都有一个叫做2分钟仇恨的仪式，所有党员要聚集在电幕前面观看党的头号公敌伊曼纽·戈斯坦的影像。戈斯坦曾经是党的高层，和老大哥平起平坐，但是后来叛变成为革命的叛徒。电幕上的戈斯坦有一张瘦削的犹太人面孔，戴着眼镜，他会用尖锐的声音攻击党的教条，宣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异端思想。与此同时，背景会出现敌国欧亚国强大的军队，暗示戈斯坦和外敌勾结。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激发起党员们最原始、最疯狂的仇恨。不够30秒，现场的人就会开始失控地尖叫、咒骂。温斯顿虽然憎恨这个仪式，但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抗拒那种集体歇斯底里的情绪，好像电流一样会将你卷入去。在这种狂热之中，他的仇恨对象会变得模糊，有时他会真心憎恨戈斯坦，但有时他的仇恨会转向老大哥，转向党。在一次2分钟仇恨入面，温斯顿注意到两个人，一个是他很憎的黑发年轻女仔，他是小说部的员工，戴着反性爱青年团的红色腰带，表现得非常狂热。 温斯顿觉得他很可能是思想警察。另一个人是核心党员奥勃良，他身形高大，举止优雅，跟周围的人很不同。在仇恨仪式的最高潮，温斯顿下意识地跟奥勃良有了一刹那的眼神接触。在那一瞬间，温斯顿强烈地感觉到奥勃良跟他想的东西是一样的，他都是憎恨党的。一个无声的讯息在他们之间传递，我和你一样。这个瞬间的连结给了温斯顿巨大的希望，令他相信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就是因为这个眼神的鼓励，加上内心压抑已久的反叛欲望，温斯顿做了一件极度危险的事，他开始写日记。在大洋国，虽然没有明文法律禁止写日记，但这个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思想罪。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轻则劳改25年，重则直接被蒸发，即是人间蒸发，所有关于你存在过的记录都会被抹去，好像你从来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温斯顿在无产者住的旧区一间二手铺头买了一本非常精美的旧式记事簿，他在家一个电幕看不到的小角落战战兢兢地开始写。他连当日的日期是不是真的1984年4月4日都不确定，因为党可以随意修改历史，连年份都变得不可靠。他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为了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他想将自己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一个不同于官方方言的见证。但是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个行为的矛盾之处，如果未来跟现在一样，那就没有人会理他的日记；如果未来不同变得自由，那他的挣扎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可能根本没有意义。但无论如何，他都决定要写他在日记里记低了自己看战争电影的经历，描述观众怎样对着难民被屠杀的残酷画面大笑。这些细节反映了这个社会人性的扭曲和麻木。他还写低了自己对那个黑发女仔和奥勃良的观察和感受。最重要的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写着一句叛逆的说话，打倒老大哥。这个简单的动作标志着他由一个只是在思想上反叛的人踏出了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亦将他自己推向一条不归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地篡改历史，他的岗位在记录处每日的任务是处理由上面传下来的指令，例如老大哥在演讲中预测北非战线会有攻势，但是结果攻势发生在南印度，温斯顿就要重写老大哥的演讲稿，令他的预测变得准确。又或者富裕部承诺过不会削减朱古力配额，但现在要削减，温斯顿就要找回旧报纸，将当初的承诺改成一个警告，说可能需要削减。他用一个叫做口述写作机的仪器将修改好的内容讲出来，然后将原始文件和他的笔记全部调入一个叫做记忆洞的管道，这些文件会被直接送到焚化炉销毁。完成修改之后，旧版本的报纸会被销毁，新版本会传入档案，成为唯一的历史真相。这个过程每日每分钟都在发生，确保党永远都是正确的英明的。温斯顿对这份工其实感到一种奇特的满足感，因为某些修改需要非常精细的技巧和想象力，好像解决数学难题一样。他曾经负责将一篇关于一个叫做威瑟斯同志的核心党员的家长令完全改写。威瑟斯同志已经失宠并被征发，所以他的存在必须被抹去。温斯顿于是虚构了一个叫做奥吉维同志的模范党员，说他3岁就不玩玩具，只是玩机关枪，11岁就向思想警察告发自己的叔叔，23岁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就这样，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奥吉维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而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威瑟斯就彻底消失。这个过程令温斯顿深刻体会到党怎样控制现实。温斯顿的生活环境极度恶劣，他住的胜利大厦其实是战前起的旧楼，日久失修，墙灰剥落，水管成日爆，暖气若有若无。他的邻居是帕森斯一家，帕森斯太太是一个30岁但看起来很老的女人，成日愁眉苦面。她老公汤姆帕森斯是温斯顿的同事，一个愚蠢但又充满热情的党员，是党的忠实拥护者，热衷于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帕森斯夫妇有一对仔女，是少年侦察队的成员。这个组织训练小孩监视自己的父母和邻居向党告密。有一日， 帕森斯太太找温斯顿帮手通水渠，温斯顿入到他家，见到他的九岁仔用玩具枪指住他，大嗌他是叛徒、思想犯，个细路女都学住阿哥。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残酷和狂热，令温斯顿不寒而栗。他意识到这些小孩被党的教育彻底洗脑，变成没有感情的小野兽，他们对党的崇拜甚至超越了亲情。帕森斯太太对着自己的仔女眼神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知道有一日他们可能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就被自己的亲生仔女告发。离开帕森斯家的时候，温斯顿还被个小孩用弹弓射中后颈。这件事令他更加确信，在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已经被彻底摧毁，家庭变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这种由小孩带来的恐惧是大洋国社会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党维持稳定的其中一个支柱。温斯顿的感情生活是一片空白，党对于性采取极度压抑的态度，党认为性欲是一种需要被控制甚至消灭的危险力量，所以党提倡禁欲，成立反性爱青年团，宣扬独身主义，党员之间的婚姻需要经过委员会批准，如果看落似是真心相爱通常都不会批。结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党生育后代，这个过程被形容为为党尽本分，是一种没有感情没有乐趣的例行公事。温斯顿曾经结过婚，他老婆叫做凯瑟琳，凯瑟琳是一个高大金发的女人，但思想空洞，满脑子都是党的口号。温斯顿私底下叫她做人肉录音机，幸运的是他们没有生到仔女，最后分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温斯顿对于爱情和肉体的欲望被压抑到极点，他渴望的不单止是肉体的满足，更加是一种真正的情感连结，一种可以打破党的思想禁锢的反叛行为。他认为一次真正的性爱，一次充满欲望的结合，本身就是对党的一次打击，是一种思想罪。这种对真实情感和肉体关系的渴望成为了他反叛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温斯顿的生活在一次意外之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日，他在真理部的走廊再次见到那个他一直又憎又惊的黑发女仔。那个女仔突然之间跌亲，温斯顿出于本能上前扶起她，就在扶她起身的一两秒钟，那个女仔偷偷塞了一张纸仔落她手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令温斯顿心跳加速，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他不知道这个是思想警察的陷阱，定是来自传说中的地下组织兄弟会的讯息。他好不容易挨到自己的工作间，在电幕监视下扮到若无其事地打开张纸仔，上面只是写着三个字，我爱你。这三个字好像炸弹一样将温斯顿的世界炸开，他之前对这个女仔的所有憎恨和怀疑瞬间变成了狂喜和希望，他渴望生存下去的欲望从未如此强烈。但是怎样和这个女仔接触成为一个极大的难题，在一个无处不被监视的社会，两个人要约会简直是难过登天。他们用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在嘈杂的饭堂找到机会讲几句说话。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见面是在维多利亚广场混在观看敌军战俘游行的人群之中，在人潮的掩护下，他们肩并肩扮到不识对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低语约定了下一次在郊外见面。在临走前，茱莉亚偷偷握住温斯顿的手，虽然只是短短十秒钟，但那种真实的触感令温斯顿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真实。他们第一次在郊外的约会地点是一个隐蔽的树林，这里远离电幕的监视，是一个可以暂时放低戒备的地方。温斯顿终于可以在阳光下清楚地看到茱莉亚的样子。茱莉亚26岁，比温斯顿年轻很多，充满活力。他跟温斯顿坦白他憎恨党，但他的反叛方式跟温斯顿不同。温斯顿追求的是宏大的思想上的颠覆，他想推翻整个制度，而茱莉亚的反叛是更加个人化，他不关心党的历史和理论，他只是想在党的规矩下为自己争取少少的快乐和自由。他说你遵守一些小规矩就可以打破一些大规矩。他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表现得好像一个模范党员，带着反性爱青年团的腰带，但是私底下他已经跟很多党员发生过关系。他认为党之所以要禁欲，是因为性爱会令人快乐，一个快乐的人就不会将所有精力放在崇拜老大哥和憎恨敌人上面。性压抑会转化成歇斯底里的狂热， 呢啲狂热正正系党所需要嘅能量。喺呢个隐蔽嘅小天地，茱莉亚潇洒咁除低制服同红色腰带，同温斯顿发生咗关系。对温斯顿嚟讲，呢次结合唔单止系肉体嘅满足，更加系一次政治行动，系对党嘅一次胜利。温斯顿同茱莉亚嘅关系只能够喺偷偷摸摸之中进行。佢哋好少机会可以好似第一次喺树林咁样独处，大部分时间佢哋只能够喺放工后嘅黄昏，喺人多嘅街道上混喺人群之中见面。喺一个月里面，佢哋只有一次机会喺一座被炸毁嘅教堂钟楼上面独处，喺嗰度佢哋分享咗更多关于大家嘅过去。为了可以有一个稳定而安全的见面地方，温斯顿冒着极大的风险租了二手铺头老板查林顿先生楼上的一间房。这间房没有电幕，成为了他们的避风港，一个属于过去的小世界。在这里他们可以暂时摆脱监视，真正地做回自己。茱莉亚会带来在黑市买到的奢侈品，例如真正的咖啡、糖、牛奶、果酱，甚至化妆品和香水。在这间房里面，茱莉亚会化妆，着上她想着的衣服。她说，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党员同志。他们在这里发生关系，聊天、睡觉，享受着偷回来的片刻温馨。就在温斯顿和茱莉亚沉醉在他们的秘密世界时，一件期待已久的事终于发生。奥勃良那个温斯顿一直寄予厚望的核心党员主动接触他。有一天在真理部的走廊，奥勃良很自然地走过来跟温斯顿说话。他说自己看过温斯顿用新华写的文章，然后很巧妙地提起一个已经被征发的同事蔡姆，在大洋国提起一个已经被抹去存在的人，是极度危险的思想罪。奥勃良这样做明显是一个暗号，一个邀请。他说自己有第十版的新华词典，温斯顿可能会感兴趣，然后就将自己家的地址写给他，叫他得闲去拿。这个举动证实了温斯顿的猜测，奥勃良是他的同路人，而传说中的兄弟会是真实存在的。 温斯顿知道去见奥勃良将会是他反叛道路上决定性的一步，亦是走向毁灭的一步，但他没得选。他跟茱莉亚讲了这件事，茱莉亚虽然对兄弟会这些事没什么兴趣，但他说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去见奥勃良。 去核心党员住的区域本身就是一件很紧张的事，那里的环境和温斯顿住的地方天差地别，干净宽敞。奥勃良的仆人马丁，一个面无表情的中国人，带他们入屋。奥勃良的屋企很大，铺住柔软的地毡。最令他们震惊的是，奥勃良做了一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熄了个电幕。在一片死寂之中，奥勃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奥勃良倒了一种叫做酒的红色液体给他们，然后为兄弟会的领袖伊曼纽·哥斯坦干杯。温斯顿和茱莉亚正式加入了这个地下反抗组织。 奥勃良开始用一种严肃而冷静的语气问他们一连串问题，测试他们的决心。你们准备好为了我们的事业牺牲性命没？他们答准备好。准备好杀人没？他们答准备好。准备好出卖国家给外国势力没？他们答准备好。问题变得越来越极端，准备好做任何可以削弱党的力量的事，例如将硫酸泼向一个细路的面道没？他们答准备好。准备好同对方分开，永远不再见面未？这个时候茱莉亚忍不住讲了句不好。 温斯顿挣扎了一阵之后也表示不好。奥勃良说他们这样答是对的，因为组织需要知道他们的底线。奥勃良向他们解释兄弟会的运作方式。兄弟会不是一个普通组织，成员之间不会互相认识，亦没有任何实质的联系。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一个理念，他们要在黑暗中战斗，服从命令，但不会知道原因。他们不会有任何支援，被捕之后亦不会有人救他们。他们的下场注定是被捕、招供，然后死亡。他说我们是死人，我们唯一的生命在未来。他承诺会将哥斯坦写的书，一本阐述党的理论和推翻党的策略的禁书，交给温斯顿。在加入兄弟会之后没多久，仇恨州的准备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所有党员都要疯狂加班。在仇恨州进行到第六日，当对敌国欧亚国的仇恨达到顶点的时候，一件荒谬绝伦的事发生了。在一个大型集会上，一个演讲者讲到一半，突然之间党宣布大洋国的敌人不是欧亚国， 而是东亚国、欧亚国其实是盟友。这个转变发生得非常突然，但是群众的反应更加惊人。他们没有任何质疑，只是立刻将现场所有写着打倒欧亚国的标语和海报撕烂，然后用同样的狂热开始憎恨新的敌人东亚国。演讲者甚至没有停顿，只是在一句说话的中间将欧亚国换成东亚国，然后继续慷慨激昂地演讲。这件事令温斯顿再次深刻体会到党控制现实的恐怖力量。在这片混乱之中，有人拍了他一下，将一本用旧书皮包住的书塞给他。这本就是戈斯坦写的《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后的几日，温斯顿和所有真理部的同事都要日以继夜地工作，将过去五年所有关于战争的记录全部修改，将敌人由欧亚国换成东亚国。这个工作量极之庞大，但是一个礼拜之内所有事都搞定了。在整个大洋国再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大洋国曾经和欧亚国打过仗。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之后，温斯顿终于有时间可以去查林顿先生楼上的房，打开那本禁书，他在书里面找到了对他一直以来所有疑问的解答。戈斯坦的书系统性地解释了大洋国社会的结构和运作原理。本书指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都分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三个阶层。历史就不断重复着一个循环，中等人会联合下等人推翻上等人，然后自己变成新的上等人，再将下等人推翻去原本受奴役的位置。但是在二十世纪，新的统治阶级即是党发现了一个可以永久维持统治的秘诀。他们意识到要维持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基础就是贫穷和无知。如果财富普及，人人生活富足，下层人民就会有时间思考，最终会推翻统治者。所以党的目标就是要阻止财富增长。怎样做到呢？答案就是持续不断的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打赢对方，因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势均力敌，根本没可能彻底征服对方。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消耗掉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剩余物资。工厂不停生产武器、飞机、坦克，但这些东西不会改善人民的生活质素，只会在战场上被摧毁。这样就可以确保社会永远处于物资短缺的状态，人民为了基本生计而奔波，没有精力去思考其他东西。同时，战争可以制造一种长期的危机感，令人民觉得将所有权力交给一个小集团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口号“战争就是和平”的真正意思，一场没有完结、没有胜负的战争。温斯顿看到这里，觉得豁然开朗，他一直以来的零碎想法终于被系统性地组织起来。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无知就是力量。党的统治不单止建立在物质的贫乏上，更加建立在思想的控制上。对于占人口 85% 的无产者，党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政策。党认为无产者好像动物一样，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工作、廉价的娱乐，例如彩票，他们就不会构成威胁。他们的思想自由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真正需要严密控制的是党员的思想，尤其是占人口 13% 的外围党员。党透过几个关键手段去实现思想控制。第一是新话，一种经过简化和改造的语言，目标是要逐步减少词汇量，令到复杂的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因为没有词语去表达而变得不可能。例如好的反义词不是坏，而是不好，更好就是加好，最好就是相加好。当所有表达的词语都消失，思想的范围就会大大收窄。第二就是双重思想，即是在脑入面同时接受两个互相矛盾的信念，并且两个都相信。例如一个党员可以真心相信民主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相信党是民主的守护者。 他们可以篡改历史，然后真心相信新版本的历史才是真相，并且忘记自己篡改过这个事实。 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思维方式令党员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党的一切谎言。这就是无知就是力量的深层含义，透过系统性的洗脑和思想训练，令人民变得无知，从而巩固党的力量。 这些理论令温斯顿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他每日都生活在这些谎言之中。温斯顿一路看着本书，茱莉亚就在他身边睡着了，他对这些理论没什么兴趣。 这个时候窗外传来一个无产妇人洗衣时唱的歌声。温斯顿望着这个身材肥胖、手臂粗壮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女人，突然之间想通了一些东西。他觉得如果未来还有希望，希望就在无产者身上。党员的人性已经被扭曲、被掏空，他们变得冷酷、多疑、充满仇恨。但是无产者不同，他们还保留着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他们会为了家庭而付出，会无私地爱护仔女，会为了朋友而忠诚。他们还懂得自发地唱歌。他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人性化的。党可以控制一切，但控制不到这些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情感。温斯顿意识到他和茱莉亚的反抗最终都是会失败，他们会被捕，会被杀死，但无产者是不朽的。他们会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将生命力传承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到时他们就会将党推翻。他跟茱莉亚说我们是死人，茱莉亚都认同说我们是死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冰冷的充满金属质感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你们都是死人。他们惊恐地发现声音是来自墙上那幅画后面，幅画跌了下来，露出一个隐藏的电幕，他们的秘密基地，他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原来一直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的自由时光宣告结束。电幕后面的声音命令温斯顿和茱莉亚不准动。好快，楼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整间屋已经被包围。一对着住黑色制服、手持警棍的思想警察冲了入房。他们的行动冷酷而有效率，一个警察一拳打中茱莉亚的腹部，茱莉亚立刻痛到缩在地，然后被两个警察好像抬麻包袋一样抬走了。温斯顿吓到不敢动，他知道反抗是没用的。然后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二手铺头老板查林顿先生。但是这个时候的查林顿先生已经不是那个抬住背看落黄外可亲的老人家，他挺直了身体，头发由白色变回黑色，没戴眼镜，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温斯顿即刻明白查林顿先生根本就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举一动都在党的监视之下，所谓的避风港原来只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温斯顿被带到一个他从未去过但又一直在他噩梦中出现的地方，有外部。有外部的内部和他的名字完全相反，没有窗、墙壁，是白色的瓷砖，灯光永远都那么刺眼，没有日夜之分。温斯顿被关在一个临时拘留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犯人，有普通罪犯，亦有和他一样的政治犯。普通罪犯表现得很嚣张，甚至会跟守卫讲价，但政治犯个个都死气沉沉，充满恐惧。在这里温斯顿见到了他的邻居帕森斯。帕森斯是因为在梦中讲梦话大嗌打倒老大哥，被自己七岁的女告发而被捕，但他没有任何怨恨，反而为自己的女儿的忠诚感到骄傲，还说感谢党及时将他捉拿，以免他犯下更大的错。在有外部的囚室里面，温斯顿经历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亦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犯人一个一个被带走，有些人被带去一个叫做101号房的地方，单单是听到这个名字就足以令他们吓到崩溃。最后囚室的门打开，走进来的人竟然是奥勃良。温斯顿在绝望之中见到一丝希望，他以为奥勃良都是被捕的同伴，他忍不住说他们都捉到你，但是奥勃良的回答将他最后的希望都粉碎。奥勃良平静地说，他们很久之前就捉到我，然后一个守卫用警棍狠狠地打落温斯顿的手踭，剧痛令他即刻倒地。这一刻温斯顿终于明白，奥勃良不是他的同志，而是他的敲问者。之前的一切，那个充满智慧的眼神，关于兄弟会的谈话，熄了的电幕，全部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目的就是要引诱他这些思想反自投罗网。温斯顿的反抗由始至终都在党的鼓掌之间，他的身体和精神将会在这个地方被彻底粉碎。温斯顿的再教育过程在奥勃良的主导下正式开始。奥勃良说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学习、理解和接受。第一阶段学习就是无休止的拷问和肉体折磨。 温斯顿被绑在一个仪器上面，奥勃良可以随意调节电流，令他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痛苦。他们会用拳头、警棍、钢鞭毒打他，令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剧痛之下，他招供了所有东西，无论是真定是假的，包括暗杀党的高层、出卖军事机密，甚至杀害自己的老婆。他的身体被摧残到不似人形，精神亦濒临崩溃。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杀死他，而是要摧毁他的意志。当肉体折磨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进入第二阶段的理解。奥勃良会好像一个有耐性的老师一样，向温斯顿解释党的哲学。他说，党追求权力不是为了任何崇高的目标，权力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同过去所有的寡头统治者都不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过去的独裁者，例如纳粹和苏联共产党，还会用为人民服务这些谎言去包装自己，但党是诚实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没有人会为了放弃权力而去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它是目的。他说，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充满恐惧、背叛和折磨的世界，一个权力不断增强、人性不断被削弱的世界。如果你想想未来是怎样，就想象一只皮靴永远地踩在你脸上。在第二阶段理解的核心是要摧毁温斯顿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奥勃良说，所谓的现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之中，而党控制了思想，所以党就控制了现实。为了证明这一点，奥勃良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他举起四只手指问温斯顿见到多少只，温斯顿回答四只，奥勃良即刻加大电流，温斯顿痛到大叫。党话是五只，那是几多只？四只，痛苦继续增加。几多只？四只、五只、四只，你喜欢几多只就几多只啦，快啲停手。奥勃良话唔得，你只是为了不再痛而讲大话，你心底里仲是觉得是四只，你要真心相信是五只。在反复的折磨之下，温斯顿的精神开始混乱。在某一瞬间，他的脑海里面真的出现了五只手指的幻象，他终于崩溃了。他明白到党的力量不单只是控制你说什么，而是控制你想什么，甚至控制你感知到什么。党可以令你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且是发自内心。 温斯顿的反抗基础，对客观真理的坚持，在这个时候被彻底瓦解。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他的所谓自由在党的绝对权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经过漫长的折磨和洗脑，温斯顿的身体开始康复，他被转移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囚室，他有干净的衣着，有充足的食物，甚至有烟仔食。他的体重增加，身体状况好转。在这段时间，他被要求进行自我改造，他在一块石板上面练习写党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他努力学习双重思想，尝试真心接受党的一切。他告诉自己，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二加二可以等于五，他几乎成功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治愈，他的思想已经同党同步，而且服从党。 但在他内心最深处，还有一个小角落是党无法触及的，他还是憎恨党，憎恨老大哥。 他对茱莉亚的爱成为了他最后的精神堡垒，他心想，我没有出卖茱莉亚，我还爱他。他幻想着在他被枪毙前的最后一刻，他会在心里面大喊打倒老大哥，这样他就死得有尊严，党就不算完全战胜他。 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在梦中大叫了茱莉亚的名字，这个无意识的举动暴露了他内心最后的反抗。 奥勃良再次出现，他说给温斯顿知，你的改造在理智上已经完成，但在情感上还未，你还憎恨老大哥，这个是不够的，你不单止要服从他，你还要爱他。奥勃良宣布温斯顿要去接受最后一个阶段的改造，地点是101号房。这个名字令温斯顿的血液都凝固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代表着终极的恐惧。101号房没有固定的东西，里面装着的是每个人内心最深层最无法承受的恐惧。奥勃良说，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因人而异。 对于温斯顿来说，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就是老鼠。 奥勃良拎出一个特制的笼，笼的一边是一个面罩，可以紧紧扣在人脸上，另一边有道门，笼里面装着两只又大又饿的老鼠。 奥布良解释，当他打开龙门，老鼠就会直接冲出来咬烂温斯顿块面。温斯顿吓到魂飞魄散，他的身体被绑住，完全动不了。当个龙越来越近，老鼠的臭味扑鼻而来，温斯顿的理智彻底崩溃。在这种极端的恐惧之下，他的大脑只剩下一个念头，要将这个惩罚转移给其他人。他歇斯底里咁大嗌，将佢对茱莉亚做，将佢对茱莉亚做，唔好对我做，我唔理你对佢做啲咩，撕烂佢块面，咬烂佢嘅骨头，但唔好对我做，对茱莉亚做。喺佢讲出呢句说话嘅一刻，佢最后嘅防线，佢对茱莉亚嘅爱同忠诚彻底崩溃。佢为咗自保，出卖咗自己唯一爱嘅人。呢、这个就系党最终嘅胜利。党唔需要老鼠真系咬佢。党只需要他讲出这句说话，因为讲出这句说话就意味着他的内心世界已经被完全征服，他的灵魂已经被掏空，再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反抗党，他的再教育是这一刻真正完成，他终于被治愈。温斯顿被释放出来，他现在有一个薪水更高但是没有实质工作的职位，他的生活就是在一个叫做栗树咖啡馆的地方消磨时间，这里是一些失宠的旧党员聚集的地方，他每天就是喝酒玩象棋听电幕的新闻，他的身体肥了但眼神空洞，他的灵魂已经死了，他偶然在公园撞见过茱莉亚，茱莉亚都变了很多，面上多了一条疤，他们承认互相出卖了对方。茱莉亚说，当你被人威胁一些你无法承受的东西的时候，你只会想到自己，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冷漠和厌恶。温斯顿坐在咖啡馆，用手指在铺满灰尘的台上划低了二加二等于五，他的思想已经完全被改造，就会想起一些童年的假记忆，例如他小时候和他妈妈玩的快乐时光，然后他会将这些记忆推开，告诉自己这些都是假的，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情感，只剩下党灌输给他的东西，他的世界只剩下酒精带来的麻木和对党的新闻的关注，他坐在这里等待着某些东西，他知道有一天他会被人在后脑开一枪，彻底结束这个空洞的生命，这个就是党的最终胜利，不单止消灭敌人的肉体，更加是彻底改造他们的灵魂，令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党的一切，甚至爱上折磨自己的人。故事的结尾，温斯顿坐在栗树咖啡馆，电幕突然插播一条关于非洲战场的紧急新闻。当时大洋国和欧亚国打紧仗，欧亚国的军队在非洲取得重大进展，大洋国的军队面临崩溃。温斯顿听到这个消息，内心竟然涌现出一种复杂的兴奋，他在脑海里面幻想着大洋国惨败的情景，幻想着党的崩溃。这个时候他内心深处那个反叛的自己似乎又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火花，电幕突然之间响起胜利的号角声，原来之前的坏消息都是假的，新闻宣布大洋国在非洲战场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军，整个咖啡馆的人包括温斯顿都爆发出狂喜的欢呼，温斯顿的眼泪流了下来，但这些眼泪不是悲伤，而是喜悦和感动，他望着墙上老大哥的巨型海报，那张充满威严和慈爱的面，在这一刻他之前所有的挣扎、怀疑、仇恨都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归宿，他明白到之前对党的反抗是几咁愚蠢和徒劳，他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1984这本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探讨的主题在今日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反映。作者奥威尔在194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没想过70几年后的今日，科技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虽然我们身边没有电幕，但是无处不在的闭路电视、智能手机、互联网数据追踪，某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比电幕更加隐蔽和全面的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消费习惯、社交关系都被记录和分析。1984同时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的终极形态，在这个世界党的权力是绝对的、无所不在的，它不单止控制人民的行为，更加控制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它透过无处不在的监视、持续不断的战争、系统性的历史篡改和对语言的改造，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统治。但是这本书的价值并不是要令我们绝望， 而是要令我们警醒。他向我们发出警告，他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尚存拥有的东西，独立思考的权利和最基本的人类情感。这些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他们需要我们不断去捍卫。最后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1984，它可能会令你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正正是我们保持清醒所需要的。希望今天的介绍可以令大家对这本伟大的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今集就来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希望可以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留言告诉我知你有什么看法。另外还可以 follow 我 IG, 了解更多书中知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